都有用。法德爾和羅馬尼亞領袖在基輔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會談，四個國家都支持烏克蘭立即獲得歐盟候選國地位。澤連斯基對此表示歡迎，並希望其他歐盟成員國能夠在今個月23至24號的峰會前達成一致。天氣方面，一股偏南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聽朝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緩至清勁的偏南風，聽日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隨後兩日短暫時間有陽光，亦有幾陣驟雨，風勢頗大，下周中期漸轉天晴酷熱。現時氣温30度，相對濕度7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數報21,075點，升229點，成交金額1,863億。上證綜合指數報3,316點，升31點。深證成分指數報12,331點，升180點。部分活躍港股嘅造價：京東集團261.2升15蚊，恒生中國企業75.2升1.25，阿里巴巴104.5升2.1，美團199.1升9.9，騰訊控股369.4升0.8，新東方在線25蚊跌3.6，快手係83.25升2.9，比亚迪股份293蚊升咗2.2，盈富基金21.46升3毫，建設銀行5.51升1仙。外幣對港元的賣價：美元7.85，英磅9.682，瑞士法郎8.142，澳元是5.497，加元6.06，新西蘭元4.973，歐元對美元，歐元是8.2511，每百日元對港元5.84，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396。日經平均指數報25,963點，跌468點。港金報17,320蚊，升17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49.4美元，賣出1,850.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跟進交通意外，觀塘繞道去旺角方向咧，早前近住九龍麵粉廠嘅意外事故仲係處理緊，部分行車線封閉，一帶嘅交通非常擠塞。而家鯉魚門道同埋將軍澳道去觀塘繞道嘅車龍咧，分別排到去東水收費廣場同埋將軍澳隧道公路近欣怡花園。咁而家反方向觀塘繞道去油塘近住九龍麵粉廠嘅快線亦都係封閉，車龍就排到 Mega Box。揸車嘅朋友咧，請你考慮改道行駛，暫時避免駛經呢一段觀塘繞道啦。咁就因為觀塘繞道去旺角方向，較早前近住九龍麵粉廠有意外，仲係處理緊，車龍分別排到東隧收費廣場同埋將軍澳隧道公路近欣怡花園。反方向去油塘嘅快線咧都係封閉，龍尾喺 Mega Box。東隧港島去九龍方向咧，交通都係非常繁忙。而家港島入口東行嘅龍尾去到嘉華國際中心。其他隧道的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的龍尾在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東區走廊近海豐園，堅拿道天橋過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線樓灣仔龍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收費廣場，香港仔隧道北行因為車多實施緊間歇性封閉措施，紅隧九龍入口來的車龍排到近理工大學灣位，西區海底隧道去九龍方向咧，管道嘅中線較早前曾經有壞車，壞車拖走咗。咁但係西隧港島去九龍方向咧，交通稍為繁忙，龍尾去到江樂道西近東邊街。 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会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翠屏道一段车多繁忙，龙尾牛头角下村。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虎山道桥底。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咧，而家都比较车多，龙尾就喺圣若瑟英文中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近芜湖街。新界方面，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屯门方向，近住珠海学院一段咧，而家交通繁忙，龙尾去到小榄新村。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田交汇处一段挤塞，车龙就排到白石坳。另外，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大埔仔村一段咧，交通而家比较繁忙，龙尾过咗亚公湾路。啱啱收到最新消息咧，东隧去九龙方向因为车多嘅关系，而家系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嘅。东隧港岛去九龙方向嘅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宝林北路宝林村去秀茂坪。最后揸车嘅朋友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嘅7:09，而听朝嘅日出时间就系早上嘅5:40。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陽性檢測個案或陽性檢測個案曾到訪的地點包括沙田帝寶城一座、上水寶石湖村碧玉樓、將軍澳日出康城嶺峰八座左翼及右翼、柴灣高威閣四座、尖沙咀洋日居六座、觀塘公樂道79號鳳儀大廈、東涌日東二村瑞日樓、粉嶺華心村華面樓、堅尼地城石山街9號寶雅山和粉嶺長華村長德樓。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 至96.9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与君初相识，乞使故人归。国剧830呈现《渔交记》， 长意怀抱住对纪云和的爱恨交织，从以前单纯清冷的鲛人，变成心思难测、性格冰冷的北渊之王，率领众人对抗先师和顺德先机，结果又会是怎样呢？ 国剧830《渔交记》每晚连播两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至方便，或于健康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哋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大家好，我哋系石山街，疫情肆虐，只要大家一齐齐心抗疫，我哋一定会打赢呢场疫战，过翻正常嘅生活，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传奇乐团东京事变全新的作品《私生活》新译版，这首是歌曲收录在他们第三张的专辑《娱乐》入面，事隔15年再次重现的一个新录音版本。原来上年度年尾的时候，他们上日本的电视节目已经在说这首歌曲可能会收录在新专辑。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东京事变·私生活》新译版。

始星期五的骚动音乐，先听我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的主题曲《前》，作词监制陈少琪，作曲编曲监唱张家成，主唱谭咏麟、张学友、刘德华、钟镇涛、陈慧娴、草蜢、李克勤、容祖儿、杨千嬅、雷友辉、吕方、张杰、张靓颖、伍柯月、梁汉文、林峰、卫兰、李杏霓、江海嘉、谷子乔、吴若希、胡鸿钧、林晓峰、萧海恩、严明熙、曾比特。 6月17号星期五，骚动音乐今日有全城点歌大行动啊！ 系啦，咁啊，即系嚟紧我哋今个星期日咧，就系、是、呢个迎接呢个父亲节 啦。 咁所以我哋今日嗰个题目咧就好特别嘅，就唔系就咁点歌俾爸爸。 嗱，你会见到写住波胜爸爸/奔神爸爸， 系 并唔系叫你哋点歌俾我哋两个嘅爸爸咁简单， 系 只不过系简化个写法。我就想大家点嘅咧，系假如啊， 假如 有一日咁好彩或者唔好彩啦， 系 我同阿斌 都系好彩嘅， 各自做咗阿爸，你会想点咩歌俾佢咧？即系个波胜爸爸意思，即系成为咗爸爸嘅波胜，或者成为咗爸爸嘅奔神， 即系系一个假设嘅题目嚟。 系啦，因为我哋两个都会各自写俾对方啫。假如对方成为咗爸爸之后，你有啲咩说话想同佢讲啊？觉得佢个人会变成点啊？咁样。系啦，呢个就系我哋嘅谂法。 我会同你讲 Happy Father's Day 咁啦，咁啊转头六点钟啦，大家一齐可以点下歌嘅。咁啊，但系今日首先有一样嘢我想讲嘅，其实我思前想后谂咗成晚讲唔讲好啦，因为咧话说。琴日咪播咗呢个小野丽莎嘅 I Wish You Love 噶嘛，咁咧其实咁样嘅，因为我哋借歌嗰阵时咧，即系借啲碟咧喺公司嗰、那个music library 借碟嘅时候咧，咁啊就等于大家去图书馆一样，有一张图书证咁，然后要攞住嗰张图书证去借碟啦。咁啊呢张证咧上边就会有嗰、那个人嘅证件相喺度。咁啊，琴日我就用见到阿波胜嗰张图书证上面嗰张相，就应该都若干年前有翻咁上下历史嘅痕迹噶啦，咁样。 嗰张系五六年前 咋？ 系啦，你继续讲之前咩咗先？ 哦，系有啲紧要嘢同大家讲咗先嘅，因为有一个特别交通消息啊，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九龙面粉厂有交通意外，一带交通非常挤塞，龙尾分别到东隧九龙出口、将军澳隧道公路近欣怡花园，反方向往油塘的快线已经解封，仍然车多，龙尾是在 Megabox 的。东隧往九龙方向车多间封，龙尾是去到嘉华国际中心，驾驶人士就要考虑改道行驶了。好，继续回来刚才的话题，就是这一张图书证，有你那个证件相，就五六年前嘛，你说即都有一点历史的痕迹。我一攞上手咧，準備去呢、這個library 借碟嘅時候，嗰下我打咗個突就嚇，呢、這個你嚟噶，完全認唔到你個樣，咩事？你究竟呢幾年當中發生咗啲咩事？ 嗱， 讚你嘅，我覺得而家係後生咗嘅，望落去 咁大件事， 即係直頭咧嗰張證件相咧，我感覺好似係一個已經係。嗰啲社会成功嘅人士啊，即係已经将近40咧，做到去嗰啲主管级咁样嘅一个感觉啊。 啱啱入嚟啊，咁唔係啦，即係七八年啦，因为啱啱入嚟嘅时候嘛。 点解你可以七八年前嘅证件相个样系老？ 嗱，嗰阵时咧个样好似老啲嘅，但系就冇咁肥嘅块面。 系 咁咧，着一件黑色嘅 polo T-shirt 就 戴住啲方框眼镜， 系啦，方框深色眼镜，然之后个头咧两边铲青，但个顶咧就好似一棵葱咁样样嘅。 系啊系啊， 呢个发型好早期。 呢个发型有啲似咧芝麻街入边有只公仔，我噏唔出个名，但系。即系总之咧，个头成棵葱咁嗰个，你就会知系边一只噶啦。 系啦， 嗰个样系，我觉得你话四十岁我都信，讲真 的。有啊，呢个 起码35打上啊，呢一个样系。 即系个款似工，唔知啊，可能以前我做工程公司关系，好似即系工程师。 哦，呢个系嗰阵时已经影落噶啦。 唔系，但系似嗰啲 feel 咯，嗰张证 系啊，真系咧。 你话佢系你阿哥， 岁月留身边啊， 都顺啊，真系 岁月留身边。 我觉得，所以造型对一个人嚟讲咧，其实都真系几重要。 我谂都转得好多嘅，我而家会因为发型师呢几年都转咗几个，因为啲发型师又离开咗香港啊，各样啦咁。跟住而家我觉得我最近譬如眼镜已经系最决定到我个样啦，第二日发呢两样对于我嚟讲真系好大影响嘅，咁其实好多人都系啦。咁但系咁我成日都会转呢两样嘢啦。咁眼 镜最容易转系呢两样嘢啦。 系啦， 通你转眼耳口鼻咩？最容易都系转呢啲嘅啫。 咁啊，眼镜其实我一路都想再转嘅，因为我谂呢一两呢一年啦，有种睇自己个样睇到闷啊。 咁紧要啊？ 好紧要啊！ 即系唔系屋企唔？唔系屋企啲人或者同事话睇你个样睇到闷啊， 自己睇到闷 啊， 即系我一路都讲想好想做 smile， 但系到而家未喐手啦， 系 我会做噶啦，啲 friend 都话你算吧啦。 其实我觉得你戴眼镜几好睇啊， 系咩？我就系唔中意戴眼镜啊，个人冇咁精神啊， 系咩？我觉得你唔戴眼镜，成日嗰个人咧都聚焦唔到咁。 咁系因为、那个因为我 因为你真系近视深啊， 因为我戴 con 个 con 度数唔到啫。 okay. 如果正常，即系假设你做咗啲激光矫视定乜鬼嗰啲咧，咁就应该会好啲嘅。 Okay. 好啲啦，应该啦。 但系呢几年有冇人话过你个样真系唔同咗好多？ 都系话我块面涨咗，有双下巴咯，发型咯。因为而家留长咗嘛，之前即系一段时间发型屋冇得开之后留长咗咧，咁我啲头发长就自然挛嘅。咁身边嘅同事啊朋友见到都喂几好睇咁样。即系你知有 時都真嘅， 冇嘢好讲就讲头发噶啦。 通常都系一个打招呼嘅方式。 喂，好睇喎，新个头咁样，即系每次都唔同啊嘛。因为呢样嘢每次都会变啊嘛，基本上。咁我又觉得咁反应都系咁，不如留啦。咁就长咗之后，咁发型师都好好嘅教我点样令到佢睇落去，佢唔系净系斋长好嬲忧啦。佢就会教我点样落少少泥咧，令到佢再吹干之后，佢就会嗰个挛度就会再似人哋好似电咗发。我基本上同十个人讲，十个都唔相信我系自然挛嘅。 系啊，我都唔相信啊，好羡慕啊而家。 咁当然烦嘅，而家比以前就系冲完凉洗完头咧，你就真系要吹头啦。以前唔使嘅，基本上洗完头啦，跟住就由佢咁啊，翻到间房五分钟就干晒噶啦自己。咁所以变相出入嘅造型上面，而家都会长期咁样啲挛头发。但个问题出现啦， 系咩咧？ 系啲人唔认得我。 好彩我识你嘅时候，你个样已经系咁上下啫。如果我喺七八年前识你嘅时候，我都怀疑我系咪识紧两个。即系咧，通常啲人有个孖生嘅细佬啊阿哥咧，啲人就会怀疑佢系咪成日交换身份翻工。 因为最近有两个经验嘅，第一就系今日新鲜滚热辣啦，去我朋友屋企，咁就帮佢手搬嘢，咁啊见到佢个女啦，跟住佢见到我呢个时候打咗个突咯。即之前佢每次叫我就波叔叔咁样噶嘛，好开心咁样见到我啦， 波叔叔啦， 波叔叔咁样，系啦，跟住今日见到佢，佢心谂边个咧咁，唔识打招呼， 认唔到个小朋友， 系啊，跟住之后佢再打招呼讲第二个男人嘅名字。系、哎啊、有咩伤心得过一个女人嗌你嘅时候嗌咗第二个男人个名 字？好彩系小朋友啫。 跟住 尴尬， 跟住另外一次就去睇 show， 咁跟住完咗 show 嘅时候，咁都有问宣传员就话谂住有冇得入去后台同佢打个招呼 say hello 话嚟咗啦。跟住佢应该有一个好错愕嘅感觉， 系 跟住就话佢啱啱会出嚟噶，你出边等啊咁啊，即系个语气系 好似以为你系。有啲狂热粉丝啊嘛， 系啦系啦咁，但系因为好耐冇见，咁就戴咗口罩，长头又黑，跟住个头发又咁咧，跟住咁佢就唔认得啦。咁我初头都唔系谂下啦，唔系佢应该可能唔认得，因为谂翻佢讲嘢嘅语气唔同嘅、即系同如果认得大家 嘅话， 平时识嘅时候，譬如倾偈唔系咁啊。咁但系因为嗰时散场，好多人又费事。好核突噶嘛？咦，你唔認得我啊？我係波叔啊！咁樣 好尷尬嘅，係 即係我發現原來呢樣嘢會令到人哋唔認得你咯。 咁但係我覺得都好啊，你都最多係造型嘅改變，令到大家都好似即係唔係好認得出。哇！你又後生咗喎，波叔，因為我都羨慕嘅。我有一次仲尷尬過你啦，我有一次去。有講一次去行街喎，咁啊睇書啦，即係去嗰啲書局睇書啦咁樣，咁跟住然後咧就即係睇書嘅時候，有嗰啲書局好容易撞到朋友啊，唔知點解，即係大家都好中意睇書，我覺得幾開心。咁然後咧嗰個朋友。 掂行掂过喺我面前，即系我同佢打招呼，佢直行直过咁样。我心谂吓、其实系啦，我哋都唔系冇见面话好耐啫，系咪即系咁唔 friend 得咁紧要啊？ 可能你以为自己同我好 friend， 但其实佢唔中意你、 可能系，可能系。 其实佢唔中意。 系啦，咁跟住然后咧，佢掂行掂过之后咧，佢身边有一个朋友反而认得我啦。咁跟住然后佢身边嗰个就同佢诶。斌仔啊，咁样你做乜？诶、斌仔喺度，过去同佢讲倾下偈啊，咁样。跟住佢，我先发现原来佢系高得滞啊，佢高到睇唔到我，所以我话你个造型上好少问题啫。啲人觉得你后生咗，你直头应该开心啦。如果好似我咁样，系因为高度而认唔到，唔系认唔到啊，系望唔到嘅时候，嗰下咪仲尴尬。 系 hurt 啊，直情系，因为你同佢打招呼得个头顶啊，佢应该拧过嚟嘅时候，咦，边个嚟嘅咧？咁， 唉，讲起都好伤心，所以冇办法噶啦。你呢啲越嚟越后生嘅，点明白我呢啲啊？ 好紧要啊，真系靠意壮，虽然好肤浅，但系肤浅得嚟。呢、這個都是事實。 有冇方法高度都可以改變？ 增高鞋， 增高鞋咯。你就話可以遮下個頭就出門口啫。 唔係，你遮頭同唔遮頭嘅感覺都唔同噶。 係咩？ 係啊，你唔遮頭嘅時候就會再細個啲咯。跟住當你遮咗頭之後，你會再 sharp 啲噶。 唉，唔緊要啦，年紀大啲噶，已經放棄咗呢啲造型上嘅嘢啊。 你煩咩啊？通常你嗰日如果遮咗頭就知道，今晚有地方去食飯啦咁。 係通常都係嘅，通常都係約朋友都要莊重啲啊，尊重以示尊重嚟嘅。 今晚约咗我食饭，点解你唔着头嚟今日？ 可能我唔去噶啦，因为唔想同你食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145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1014宗本地感染同埋131宗输入个案。医管局呈报多一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累计9180人离世。四间院舍呈报新个案，分别是三间安老院和一间残疾院舍的员工，再多145宗学校呈报阳性个案，涉及126间学校的102名学生和43名职员。另外新增19宗怀疑 BA.2.12.1 变异病毒株个案，包括18宗本地个案，当中5宗源头不明，4宗是早前确诊个案的家人，其余9宗和之前个案相关。 BA.4 和 BA.5 个案亦合共增加多4宗。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疫情似乎有反弹迹象，将加强措施，减少出现大型爆发。她表示，学校教职员和学生每日回校前进行快速检测的安排将延续到本学年结束，又呼吁减少谢师宴、庆功宴等在校外需要除口罩的活动。在院舍方面，林郑月娥说，若果院友被界定为密切接触者就需要检疫。她指出，目前有足够的检疫设施，包括亚博馆，又可以随时准备重新启用启德社区隔离设施。社署亦寻找到有院舍适合做疫检疫，将院舍内未感染的院友搬离到其他地方。他又說會將院舍員工完成接種疫苗的定義由兩針提升到三針，相關員工現時已經需要每日做快速檢測，下星期三起會要求他們每兩星期做一次核酸檢測。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任期即將結束，將以新作則取消暫別歡送宴會，包括立法會的暫別午宴、行政會議成員的晚宴、司局長下星期的宴會等。他提到不能出席已安排的宴會，希望各位見諒，減少非必要的飲宴和除口罩的活動。他又說，即將父親節，呼籲市民減少跨家庭聚會，而跨家庭的除口罩聚會要加倍小心。林鄭月娥又說，將更廣泛免費派發快速檢測包，包括透過物業管理公司、建築地盤、18區民政事務處等，而 而所有慶祝特區成立25周年嘅核准活動，主辦單位可以向相關部門要求安排快速檢測包。政府公布本港3月至5月失業率係5.1%，較上次下跌0.3%。政府話建造業、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務業以及藝術、娛樂和康樂活動業的失業率有相對明顯的跌幅。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說，失業和就業不足情況在3至5月隨著本地疫情緩和以及社交距離措施在期內較後時間逐步放寬而有所改善。新一輪消費券計劃和2022保就業計劃亦對就業市場有幫助，展望未來，只要本地疫情維持受控，勞工市場情況在未來幾月應該會繼續改善。政府推出的各項支援措施將繼續有助支援企業和保障員工就業。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几阵骤雨，听朝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听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中期渐转天晴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九龙面粉厂嘅意外，仲系处理紧嘅，一带仍然系非常挤塞。龙尾分别去到东隧嘅收费广场，同埋将军澳隧道公路近电话机楼。反方向去油塘嘅快线都系封闭咗啦。呢一段嘅反方向，观塘绕道去油塘嘅快线都系封闭咗。龙尾就去到 Mega Box， 而观塘道嘅交通都系受影响噶，介乎吹平道至到牛头角定富街呢一段咧来回方向车多，揸车嘅朋友啦，请考虑改用其他道路啦。现时东区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挤塞，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港岛入口东西行的龙尾分别过了嘉华国际中心和去到太古城。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下角道近添美道，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去湾仔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车多，需要间歇性封闭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去芜湖街。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果栏。新界方面，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大埔仔村挤塞，龙尾分别就排到去影业路近宝宁路汇船处和坑口道近圣云仙天主堂。另外，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屯门方向近珠海学院仲系有啲车龙噶，排到去黄金海岸。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田交汇处一段挤塞。提一提大家啦，油麻地嘅西贡街因为水管急收，去到船街方向近西贡街游乐场嘅唯一行车线封闭咗噶，揸车朋友要改道行驶啦，请留意现场嘅指示。最后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宝林北路宝林村去秀茂坪。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属于每一位香港市民。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等着你参加，大家记得踊跃参与。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25岁生日，一起分享喜悦，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想知道各项庆祝活动的详情，请浏览网站 hksar25.gov.hk。 红酥快活人同你估下估下学古文， 学古文

之 Panda。 又或者很多人呢有一些内心小剧场的原因，可能他是发现有很多事不知道应该怎样去解决，内心不停地纠结，又或者他不是很懂得表达出来，不知道怎样跟身边的人分享，那种拉扯就更辛苦。你觉得很困扰，因为有一些人他不知道怎样跟你沟通，你就好好引导一下他咯。如果你觉得他是一个很苛刻，对身边的人全部都很 mean 的人，不要怪他，因为有可能他对自己更加苛刻。To the other half of the story you make your own, like it's the only way of seeing this. 听过有小尘埃 Finish it, don't quit. dress in my room. I know my friends, they love me. My boy, be patient about my feelings. So why you gotta keep on crying every other night? Wasting all of your time, just magnifying things they don't see. 尝试理解一下先啦，唔好咁容易讲出口啊！呢一句 I hate you， 闷听。好，呢个时候又要带嚟一则嘅特别交通消息啦。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九龙面粉厂有交通意外，一带交通非常挤塞噶。龙尾分别去到东隧管道内、环保大道近香港单车馆、东隧往九龙方向车多间封，龙尾去到和富中心。驾驶人士请考虑改道行驶。 连忙投入怀内听命，彼此间有字句一晚跳，沟通法是沉默的美妙，连夹的反应无不微笑，全知晓。Cause I got you， 眼神再接触。想将一切孤立，还防卫得上假装心傲莫测，肯欣赏和开解，从无旁人只得你，才成为灵魂伴侣吗？彼此间似密码的面容，沟通却像纯熟的脑部，未说出一句。 陈卓妍 ，Got you。 当当轻松说话，担忧通通放下， 爸爸开心招爸。今天疯癫出若天笑出嫁，爸爸不必顾虑和我变生傻，永永远远居乐振旺。哦哦，爸爸悉心教导全记清楚，如今有他轻将我托。亲友们知道回应足好，勇敢肯 那条大的街，温馨欢欣看着来探你的他，笑笑说说应该大一家。Oh, oh, 爸爸不必怕和我诊所。常常畅快的经过。原来世界永不一样。 张丽文，爸爸放心，我出嫁。 叮当，一班飞机等足两年就到吧。收到消息包裹太多，一个都要化验过，形状要避免冠状。叮当，寂寞是症状，你命就预定被封，日日视频来对望。I think a sword is coming on, you know? 无办法按伤工作在家中、yeah. 人无法放松所以就快疯、oh. 传说中有演唱会也都暂缓 Need to get the hell away real soon Wake me up from this freaking nightmare Just wanna go back to the way love you坐夜航，起飞在大堂。So then it's just you and me, you and me. Yeah. Are you so high while we sip on my ties? Sit on the beach when we feel the breeze. 冰箱抌可冷藏，饮杯沙冰冷冷藏。It's you and me, you and me. Yeah. 连自爱也需管理完先收。I'm stuck at home, stuck at home. And it can't be, and it can't be. 也试过接拍错到要隔离停止。I'm missing you just way too much, way too much. Oh yeah. 补吸品给你送替会略迟，但有耐性挂念你亦算种心意。You know me, babe. You're all I need. You know I'm here to stay. 成功眼也想跟你再沟通。第时就够中监禁就结束，传说中火星戏院又开大门 ，It's a get the hell away real soon. Wake me up from this freaking nightmare. Just wanna go back to the way love used to be. 但一起坐夜航，起飞在大堂 ，So then it's just you and me.天黑天光，混乱我 前听过有冯允谦 Freaking Nightmare。 出口同比增长8.3%，吸收外资同比增长17.3%，反映外商对华投资的真实意愿，亦体现他们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充分信任。中方有充分信心实现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目标。乌克兰东部战况持续激烈，北顿涅茨克市一间化工厂内超过500名平民仍未撤离，官员话只有完全停火才能够让平民离开。卢金斯克州长盖代在社交网站贴文表示，化工厂内有568人，包括38名儿童。由于不断受到俄军炮击，厂内的人目前不可能撤离。聯合國形容烏克蘭東部的人道主義局勢極其令人擔憂，並在戰事持續4个月後迅速惡化，在北頓涅茨克和周邊地區獲得清潔食水、衛生設施和電力的機會正是減少。天氣方面，一股偏南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几阵骤雨，听朝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听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中期渐转天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九龙面粉厂嘅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龙尾分别去到东隧嘅收费广场，同埋经将军澳隧道公路去到环保大道近单车馆公园。反方向啦，观塘绕道去油塘嘅快线都系封闭咗噶。龙尾去到九龙货仓，揸车朋友啦，请考虑改用其他道路啦。而家东区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港岛入口东西行的龙尾分别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和去到西湾可泰安楼。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干诺道中近爱丁堡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就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多利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去湾仔龙尾是去到黄竹坑游乐场。香港仔隧道北行车多，都是需要间歇性封闭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排到去星河名居。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启业村的龙尾在德宝花园，反方向去就去到龙翔道近星河名居，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龙尾去到佐敦谷公园。新界方面，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大埔仔村挤塞的车龙，沿住影业路排到宝宁路近宝林北路，而另一边的龙尾就沿住坑口路去到宝宁路近坑口。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屯门市广场。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十八乡交汇处车多，龙尾过了公鞍路。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宝林北路、宝林村去秀茂坪。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将军澳广明苑广昌阁、香港仔华贵村华孝楼、黄竹坑深湾九号三座、大角咀富多来新村富电楼、观塘公乐道38号景兴阁、秀茂坪秀茂坪村秀晴楼、天水围天晴村晴月楼、尖沙咀擎天半岛六座、秀茂坪宝达村达仪楼、大围秦石村石玉楼和牛头角彩德村彩贤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my life.

我覺得呢個點比其他人可能會好啲。你咁慎重，你唔會係意外嘅。 咁我哋兩個就各自寫信俾對方啦。咁所以阿斌就寫一封信， 好難寫俾你啊！你知唔知啊？ 我想聽下， 你聽下，好難想像你做爸爸，因為親愛嘅波城爸爸，我意思係假設波城做咗爸爸。你好啊，我以为你一向都是一只冇脚嘅脚仔，啊唔系，系冇脚嘅雀仔。细估唔到你都会有做爸爸嘅一日。虽然呢一切一切都只是我嘅假设，不过我觉得你应该会是一个好爸爸嚟嘅，起码你都是一个冇乜脾气、唔会打闹仔女嘅爸爸。所以我想你的小朋友应该都会很喜欢你，闲时又会陪他打下机看下动漫啦。他有心事的时候，你又可以担当一个开导他的角色，还可以趁他小小个开始培养出他对音乐的兴趣。不过你记得啊，如果有一天你做了人家的爸爸，你就不可以成日都这么夜睡的了。你知啦，又要赚钱养家，又要抽时间陪小朋友一起玩，一起去成长，好花精神的嘛。尤其捱夜啊、摸酒杯底应酬啊，这些活动好伤肝的，可免则免啦。你知啦，做家长的不想自己都要想下个小朋友的嘛。啊，还有啊，你跟我一样都是个大细路。所以我想教小朋友这些东西你都是交给另一半。不过我深信你这么喜欢电子音乐，我想你的小朋友不多不少都会在你身上沾染到一些气息的。唯有赚多些，买些器材，好好培育下一代啦。最后我要送一首 Eagle Chan featuring Heart Grey 的 Now That She's Gone 给你，因为我知道你这么喜欢电子音乐，你胎教都应该会给电子音乐去听的了。不过这样，如果他最后是不喜欢音乐的话，你记得不要逼他啊，你知道兴趣是没得逼的了。不是太想象到波城会做爸爸的奔神长。 When I'm living in this lonely town, try to fight but I don't know where my demons go. I try to search for the meaning of life until you found my soul. You are the river flows to my lonely you. You like the time that glitters and fall asleep. You like the garden flowers on the house until you found my soul. And chasing life stars, and leave without your love. Stay a little longer, need to know you now. Don't you stand on my side, don't you leave me behind. I can breathe right now, hold on. Now that she's gone. 你咁样讲咧，我突然之间真系。即系我冇谂住生小朋友嘅， 但系你谂过，如果生小朋友，你会逼佢听电音系嘛？ 细个咧就会想小朋友咧，即系踢波唔知成为好出色嘅球员，因为自己做唔到啦，永远都系老豆做唔到，就想仔女做啦。而家个位应该真系好似你咁讲，你真系你讲完之后先谂个画面，应该系真系胎教俾佢听电子音乐啦，跟住可能掉佢去外国，因为外国嗰个配套再劲啲啦，然后叫细细个咧， 跟住你 就 可以包一个车库俾佢，就喺个车库入边就玩音乐啦。 系啦，你成日喺网上面已经见到有啲僆仔打碟几岁嗰啲咧，我觉得佢。我会想佢系咁劲咯，跟住就睇佢出 show 啊咁咯。 唔好逼个小朋友，可能佢真系唔中意电子音乐咧，可能佢中意古典音乐咧，系咪先？ 所以从我啱啱讲翻说话，你就知道我唔适合做老豆。 咁你觉得我又适唔适合做老豆咧？ 你听一下你就知啊，好适合啊！ 亲爱嘅宾神爸爸，你好啊！恭喜你生咗一对仔女啊！我不嬲都话你个样似系有两个小朋友嘅咧。不过如果应全家福，可能啲人会以为啊，点解呢个屋企有四个小朋友嘅咧？唉，冇计啦！你同你老婆个样都咁后生，我谂你啲仔女就算二十岁同你哋出街啊，都唔似父子啊父女咁嘅。老豆咧都有好多款嘅，我觉得你就肯定系贪玩嗰只啦，即系例如会成日整蛊佢哋嗰啲咧，因为平时唔熟你嘅人咧，肯定会俾你 fit 到噶，成日突然用嗰啲好认真嘅语气讲嘢啦，加埋你嗰对炯炯有神嘅眼咧，其实都几 firm， 好彩我睇得多捉到你路咋，如果唔系，我都应该俾你呃到啊。同埋我有个心法嘅，就系、是、对住虚伪宾。勿认真，但系因为你 firm 起上嚟咧，真系呃到人嘅，所以你嘅仔女都可能会因为咁咧，成日俾你凶到嘅。咁但系说到底，你都系慈父 type 嚟噶啦。啲人都话两公婆咧对小朋友实有一个系衰人，一个好人啦。呢、这、一个衰人咧，一定唔系你，似系你老婆做嘅。小朋友做错嘢咧，都应该系佢出声先嘅。你咧就似喺隔篱嗰度扮认真附和咁样，但系心底喺度食紧花生嗰啲老豆款啊！嗱，我之所以会咁样觉得咧，应该系因为睇得太多你老婆喺网络公审你嘅 post。嗱，嫂，唔好误会，我非常之中意睇呢啲 post 嘅，所以你记得继续写多啲。虽然讲到你又好大细路啦，不过喺啲大事情上面，例如系仔女俾人虾咁啦，你又肯定会第一个冲出嚟保护佢哋嘅。因为我记得见过你真系好着紧一啲嘢啦，然后好嬲嘅时候系真系几坚，真系个气场几有霸气嘅。啱啊，高桥亮介话斋，做车手应该有火噶，所以做老豆都应该要有火噶。为咗保护头家，梗系要出手啦。做老豆嘅你会有搞笑玩得嘅一面，亦都有认真有型嘅一面，所以我脑里边嘅画面咧，都系你一家四口好幸福开心嘅样嚟嘅。嗱，虽然凑大一个小朋友真系唔简单啦，不过你成有方法噶啦，你聪明仔嚟噶嘛，掂噶啦，我睇好你噶。最紧要系咩？就系识得享受同佢哋一齐嘅时间啦。净系做人契爷就已经好满足，唔好叫我生嘅。波成上， 漫步与奔波，正在与穿梭都不错。处方无厌倦 现实福与和种种世事因果，眼镜看空时信不快都淡忘，循序渐进未怕拣错，游历都好停下都好，沿路情节景致独到，梦想未知数，遇上从旁挖出水与地图，再引导我安好，大步都好仍留下都好，凝望面水风里密雾，无聊绝非处处荒芜，厌倦是财富臭，是夜里高峰低洼都拆到喜好，哪怕二数假设太在意情节景致独到，无常未知数，遇上提前预知每段命途，再引导我修补，停滞都好，兜兜圈都好，遗憾和后悔亦太早，无期绝非渺渺煎熬，远命是才苦恼，万镜里通通显得深刻不深奥，绝处里一呼一吸，一切不急躁，信过得到。 听过之前粤希派台作品叫做《慢镜》， 好快睇一睇今日啲点唱嘅内容啦。有听众拣咗呢首，真系都唔知道点形容啊！佢话拣空凳，冇咩原因要拣，纯粹觉得几啱。 你知唔知空凳呢只歌系乜嘢啊？你冇咩原因要拣，都唔应该有原因拣呢只啊！ 即系再睇下啲歌词先啦，系啊，即系父亲节点呢嘢就唔系咁吉利啊吓。 好嘢。 咁啊，有啲话点亲亲爹哋就俾波成爸爸，咁啊，我都觉得啊几 Q 嘅呢首。 或者重口味嘅，可能挂住去玩唔记得咗臭小朋友话我哋两个啊。 系。 咁但系 都系嘅， 都似嘅。但系最后呢首我哋觉得啱数啲啦，唔好空凳咁癫啦。 系。 呢一首啊，张继聪旧作品啊。叫做宁愿晏啲瞓，你听佢打晒喊路，因为佢话做爸爸系会辛苦过而家嘅，所以我唔做爸爸啦。 唐三半夜三更，然后我画字笔，合上你对眼，让我自己撑，平时就冷。 我有张继聪呢首好听啊， 宁愿晏啲瞓，辛苦晒啦，爸爸。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145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1014宗本地感染同131宗输入个案。医管局呈报多一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累计9180人离世。四间院舍呈报新个案，分别是三间安老院同一间残疾院舍的员工。再多145宗学校呈报阳性个案，涉及126间学校的102名学生和43名职员。另外新增19宗怀疑 BA.2.12.1 变异病毒株个案，包括18宗本地个案，当中5宗源头不明，4宗是早前确诊个案的家人，其余9宗同之前个案相关。 BA.4 和 BA.5 个案亦合共增加多4宗。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任期即将结束，将以身作则，取消饯别，歡送宴會，包括立法會的饯別午宴、行政會議成員的晚宴、司局長下星期的宴會等。他提到不能出席已安排的宴會，希望各位見諒，減少非必要的飲宴和除口罩的活動。他又說即將父親節，呼籲市民減少跨家庭聚會，而跨家庭的除口罩聚會要加倍小心。林鄭月娥又說將更廣泛免費派發快速檢測包，包括透過物業管理公司、建築地盤、18區民政事務處等，而所有慶祝特區成立25週年的核准活動，主辦單位可以向相關部門要求安排快速檢測包。上水清河村青仲樓下午5時起被圍封強檢，受檢人士要在今晚11點前接受檢測，政府目標在明早大約11點完成行動。根據強制檢測公告，任何在今個月11至17號期間曾經身處青仲樓超過兩小時的人士，亦需要在今個月19號或之前接受強制檢測。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听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中期渐转天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在新界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世界花园的快线有意外，现在大挤塞，车龙排到水泉路村。另外在吐露港公路，因为路面有障碍物，现在出九龙方向近住新丰花园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龙尾去到近梅树坑。至于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的意外事故就已经清一场了，一带交通仍然是非常繁忙，车龙大消散。现在鲤鱼门道和将军澳道去观塘绕道的交通都比较繁忙，龙尾分别去到东隧收费广场同埋环保大道近香港单车馆。东隧去九龙方向的间封措施就已经取消，咁但系东隧港岛去九龙方向仍然比较车多，东行龙尾近和富中心。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东区走廊，龙尾近城市花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近黄竹坑入口。香港仔隧道北行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空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到龙尾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另外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吉金坪，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right, move it to the left, left, left, left, left, left, left. Take it to the right, right, right. Thank you for using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Have a nice day. Here we go. 今个星期 EDM Friday Mix 同大家听下啲新新旧旧嘅 Future House。 When I think about you, I don't trust myself. When you're right beside me, there's nobody else. I can feel your energy, it's like a spell. Now I don't wanna leave. I feel your touch is getting me out of control. Close my eyes, let the feeling flow. I feel the love falling out of my soul. Lose myself when you're going to let me go. I feel like an old 呢、这个星期我都被呢一首上星期新推出嘅作品所洗脑嘅，由 Future House 两大人物 Oliver Heldens 同 Charmy 合作嘅，加上 vocal 有 Annabelle 呢首叫 Low 啊。Heldens 同埋 Charmy 合作呢首 Low， 我上星期都写咗篇文讲话佢哋呢个合作系叫世纪合作啦，因为佢哋恩怨情仇，其实之前喺节目都有讲过，都维持咗一段时间。因为 Charmy 就系其实咧，佢2013年第一次将 Future House 呢一个 term 咧放喺佢自己嘅歌，当时就喺 SoundCloud 一首歌嘅一个 remix 里边咧所用嘅 hashtag 嚟嘅。因为嗰时 Charmy 都觉得即系2013年嘅时候啦，冇谂住将 Future House 要当一个 genre， 纯粹系谂住形容所有未被发明嘅 House Music 都用呢个 term 嘅。今日直至到 Oliver Heldens 2014年推出咗听紧嘅呢首歌，得到国际嘅关注。嗰时一推出就喺英国嘅叫做单曲榜啦，同埋呢个舞曲榜都攞到 number one。 所以就俾人咧即系冠以呢个 future house 先驱者嘅称号。咁所以后尾咧 ，Charmy 就喺咧佢嘅 Twitter 嗰度出文，跟住就话你唔好即系叫奇劫咗我所创造嘅一个音乐风格啦，咁样。所以自此之后你讲到 future house 你都会諗起两个人之间嘅斗争。咁但后咪就冰释前嫌啦，因为有一次 Oliver Heldens 知道中间人呢原来就係 DJ Snake。係当时 DJ Snake 怂恿 Charmy 出个 Twitter 攻击啊 Oliver Heldens 嘅。呢一首就是 Oliver Heldens 2013年年尾就 Beatport 上架14年推出过另一个版本的作品叫 Gecko。 你会听到即那个时候的 Future House 的声音就会低沉一点，那些 Bassline 就会叫做即叫沉一点。就是 Charmy 2013年推出收录在同名 EP 当中的作品叫 Promises。 其实在2015年就出了一个 Radio Edit 的版本，也是他很早期的作品之一。即系 Charmy 两个都有各自特色嘅，譬如前者 Oliver Heldens 咧，佢即系做 show 嘅时候咧，打碟嘅时候啲人都会笑佢有一啲好奇怪、好有趣嘅舞蹈嘅。而 Charmy 咧，佢造型就好似一个神父咁，每一次演出咧都系着住嗰件即系全黑色嘅衫，跟住留住啲须，戴住嗰副眼镜。 同你听紧嘅就系一个 Future House 嘅 mix， 紧嚟一啲由之前去到而家最新推出嘅作品都有。头先嗰两首就元祖级啲噶啦，2013-14年左右嗰啲时候推出嘅。听紧呢首就系 Kirby 嘅新作，叫做 Flying。睇佢有啲网站咧，都会久唔久有啲叫 EDM Charts 嘅做一啲排行啦。而 Kirby 咧就系有喺个网嗰度咧被选为咧 Future House Artist 里边排第一位受欢迎嘅。虽然你唔知佢用咩准则嘅，咁但系就叫做一个参考，你知道佢都有一定嘅受欢迎程度。今日受欢迎亦都可以睇佢过往作品睇得出嘅。今日16岁签咗俾 Spinning Records， 亦都同我好多唔同 artist 合作，例如 Mike Williams 啊、Quintino 啦，甚至乎亦都 join 过 Oliver Heldens 嘅 tour， 亦都系同 Charmy 合作出歌嘅。Charmy 当初即系起 Future House 呢个名咧，佢都解释得好好。你话有冇一个特别嘅形容？咁 Future House 系点咧？可能真系未必讲得出。所以最好嘅理解就系一啲未被创造过啲一啲新啲声音嘅 House 作品，呢啲你都可以理解为 Future House。首嚟自南韩一啲 DJ producer 咧，叫做 IO 班，咁就系6月推出嘅新作品，叫做 Worth It 啦。咁佢曾经都喺日本嘅音乐圈度打滚啦，咁但系佢就话嗰个世界就唔系佢 enjoy 嘅生态。佢话自己2013年都 send 过 demo 去 Monster Cat 呢个 label 嘅，咁啊后屘即系一路等到即系2018年五年后先有机会喺嗰度出歌。呢位嚟自南韩嘅 IO 班都话自己主要系 house 嘅类型，但系佢嘅音乐作品都受 future bass 所影响嘅。听紧有佢六月推出嘅新作品叫做 Worth It。